微信公众号“碧蓝北京”，大写的“碧”，蓝天的“蓝”，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。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联合主办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给这续人，这是狼腚，这是天管啊！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台。 要喝水，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 了。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，我是季彤。今天呢，又到了周一，又是我们开心茶馆晚间时段的节目来陪伴大家了。那么听了两天的戏曲之后呢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，还是请大家来继续欣赏由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王豹、王双全在父母去世之后离开家去闯荡江湖，得了一个乾坤义士的美号。那么在他游历的过程当中还会发生哪些故事呢？咱们呀接着往下听。 乾坤义士王豹、王双全走在了山西汾阳地面，天色将晚，猛然间一抬头一看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红日西沉，哎呀，这让我如何是好呢？倒不免露宿荒郊，受些个寒冷。猛抬头一看，计上心头，怎么投了赫压压一段树林，我投身林内，纵身在参天古树之上，比睡的草地强啊。得了，就是这个主意。乾坤义士王豹脚底加紧奔这林子走，赶着走到林子跟前儿了，天也黑了，贺晨晨一眼望不到头，不知道林子里头有什么毒虫猛兽没有，这才探背膀摁文皇叉啦啷亮出这一口单刀，手压着这口单刀高一脚矮一脚往林子里边走，那意思啊，寻一棵参天大树好在这睡觉。嗯，刚进树林一瞧，树根底蹲着一人。嘿，好，我人称乾坤义士，不能白叫，这拿一毛贼干嘛？这是啊，大道边小道院，哎，蹲包头放冷箭，这是断道劫财的。天刚擦黑，他在林子里头找棵大树底一忍，一会儿等天黑了，有过往的行人落了单了，他大喝一声出去一夺人家包袱，然后他往林子一钻，人家找不着他，甭问，就是干这个的。王豹提了刀走到这个人切近，黑呀，看不清啊，越走越近呢，你瞧这位蹲着不动，身上穿着衣裳啊，太难了。怎么呢？穿的长衫，到南方叫长衫呢，到北方就叫大褂，就我们说相声穿那大褂，可他这不能叫大褂，为什么呢？碎了。这大褂呢都成墩布条了，这人的脏啊就甭提了，这么黑的天都瞧着他脏了，您说他得多脏。他瞅见王豹没有？瞅见了。 就仿佛没瞅见似的，俩眼无神，哎，抱着膝盖呢，靠着树跟着坐着，就要死那劲头。王包一瞧，哎，我错捋会儿，这不是抢人的，这是挨完抢，刚让人家抢完，拿刀上前一比划，什么人？这个人一抬头，啊，你是干什么的？我呀，我是干什么的？您还瞧不出来吗？没瞧出来啊，黑天半夜的，你在树林子里头抱科技盖这蹲着，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。您这人呐，大概不怎么出门，您的见识太小了，您的阅历太浅了，我都到这份上，您还瞧不出我这干什么的了吗？就是，一处不到一处迷，十处不到九不知，把我问短了，真没瞧出干什么的来。黑天半夜在树林子里头抱膝盖这蹲着，我知道你是干嘛的，你是干嘛的？哎呦，你瞧啊！说着一伸手，哦，瞧明白了，怎么？树干上搭着他的裤腰带，拴了一死扣，大概是要寻死上吊。合着您是吊死鬼儿，憋着这死要上吊？哎，对。我不打算活着了，我想死，那就不对了。死啊！你拴好了绳子套，你为嘛不掉呢？你把脖子往里头一搁，你吊上，一会儿不就完了吗？合着您这不是上吊，单等我。我跟你飞半天话，我人称乾坤意识，我能让你死吗？嗨，您不知道。我拴完绳子套我没劲儿了，我窜不上去，我歇歇歇歇，我那意思呢，我找点石头瓦块什么，我蹬着我好死。我这正歇着呢，您来了，您没给我吊的功夫，您呐也甭多问了，您呢该干嘛干嘛去，别耽误我死，我呀还是非死不行。完了，这觉也甭睡了，你也别死了。你住得远吗？住得不远。好，住得不远就好了。你把我领出这片林子，你也别死，你找上一个卖吃的地方。哎，我交你个朋友，咱结个鬼缘。我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我走这地方走单了，到现在饥肠辘辘，我是实在的难耐。找着有卖饭的地方呢，你呢把我领到那儿去，我出钱咱俩吃，你把你的经过呢跟我说说，我听听，我要能管呢我管，不能管呢，哎，我谢谢你引路之能，我周济你一顿饭，吃饱了你再死，你还落个饱死鬼，别来个饿死鬼啊，你看这怎么样？这王豹会聊天啊。这位一听，那行，我早就饿坏了，但分没挨好几天饿，我至于连上吊的力气都没有吗？那行，那我不死，我领着你买饭去。哎，这不完了，净干好事，王豹又救一条人命，能活人命才方成义士。这伸手解裤腰带，把裤腰带拿下来，这位重新拴好了，您跟我走。你姓什么叫什么？我瞧你穿这件衣服还是很别致，您这件衣裳是怎么个款式？有名的没有？哦，乌鸦，你把我救了不可侮辱我呀，这是长衫呢，我是秀才啊，我是念书的秀才啊。哦，念书的秀才，我是看着像大官没敢认，瞧着您像一袭长衫，只不过您这个长衫呢穿得很前卫就是了，我仿佛您这个装饰啊还是很炫目啊，怎么都一绺一绺的了，这是何处定制？定制啊，拿我取笑他，我倒了霉了吗？要不我能死吗？哦，说着话眼泪下来了， 得了，你领着，领着我，我搀着你，你跟我唠叨唠叨，你怎么回事？哎，我跟你说说。这位一说他的经过，啊，这位姓什么呢？姓王。哥俩，他哥哥呢，叫王福义，他呢叫王福仁。哥俩是哥俩，脾气秉性不太一样。这兄弟王福仁呢，从小爱念书，也老实，哎，就听爹妈的话，跟大姑娘似的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。他爸爸王老爷子呢还很趁钱，干嘛呢？年轻的时候是珠宝客商，除了赚了些钱呢，还留了几样好东西。回到了山西汾阳，他这个家里的地名呢叫大王家营儿。老爷子呢家里边有房有地，还有些个存钱。老太太姓曹，娶妻曹氏，跟前就这俩孩子，大的王福义，二的王福仁。王福仁最听他爸爸话，他爸爸也刻意的栽培。这是老二，就是这个穿大褂这位。他哥哥王福义呢可不成，你说一娘生九种，种种各不同，亲哥俩怎么会不一样呢？嘿，吃喝嫖赌，好色贪淫。他爸爸在的时候呢，有人管着，老爷子一死啊，曹氏管不了他，娶妻江氏，江氏也管不了他，任由他挥霍，在外边绵长素柳，可根本就不回家。他媳妇也管不了。那么这王福义呢，就是自堪下流的这么一个意思。兄弟得劝呐，说哥哥您不能这样。老太太也说他，说不了。兄弟一说深了呢，他跟兄弟就瞪眼，我是哥哥的，你是兄弟，你没有资格说我。你要也想嫖，哥哥带你去。你要不想嫖呢，你就甭跟我说了。您琢磨琢磨，劝赌不劝嫖，劝嫖两不交。没法，亲哥们也没法劝。有父从父，无父从兄，爸爸死了，我说什么是什么。哎，钱呢，你那份意思我明白，你怕我都花完了之后呢给你留不下什么，老太那儿有啊，啊你花呀，我没拦着你啊，是不是？那么些房，那么些地，且吃不尽穿不绝呢。再说爸爸活着我明白啊，爸爸活着说很留了几样值钱的古董，只不过老太太不告诉我在哪儿藏着，一旦让我得知呢，都能卖大价钱，这个东西拿出来都价值万贯，随便卖一样，甭说嫖，我就取上个十房八房的都没关系。你要不你劝你妈拿出一样来给我娶六姨太太，我就不外边嫖去了，加上你嫂子江氏加六姨太太礼拜一到礼拜七，哎，我对付了，你是对付了，咱家成什么了？就这么着，兄弟管不了，老太太也跟他干怄气，说什么没用。这年王福义呢正在街上走，突然间呢就听见门响，哎，这个门里的呢是鸡嘚咯嘚，鸡嘚咯嘚怎么意思呢？大概是高跟鞋。你说那年头有高跟鞋吗？这么说着他解气啊，有一个人开门，哼哼唧唧的从里边，哎，唱着就把门开开了，淅沥沥沥把门开开，哗啦啦的有个门开，开开开门来哟，原来是位俊俏的郎才，啊，以门卖笑。说这个是妓女吗？还不是，是一少妇，年纪在25、26，过不了27、28，浓妆艳抹，双扇门，单扇开，自己破门自己拆，往门口一站， 说站不倚门呢，哎，他偏得靠着门，哎，有鞋不穿，耷拉着，往门口一站，一理自己的云鬓，也不知道他看谁。马路上的人似乎，你要抬头看，他都瞧着呢。为什么眼带钩？瞧这位可勾着那位。您琢磨琢磨，王福义他天天的，他串窑子的主啊，他一瞧，这个少妇很有几分姿色，他走不动了。他往人家门前这么一站，哎呀，你说说，这地方怎么盖的呢？啊，连个台阶儿、门墩都没有。走了半天了，走得我两腿酸痛，想找个歇脚的地方都没有，时时的可恶。自言自语，自说自话，没有歇的地方。您再瞅这位大娘子，扶着门框一瞧，哟，这小子啊，穿头果断的，有俩糟钱儿。再一瞧，岁数啊，正在壮年，尤其这两只射眼，这俩眼贼眉鼠眼，往肉里盯，就知道这小子说这个话是冲自己说，哪那么些个废话，怎么会没有歇的地方呢？他怨你不长心呢，你长心，歇腿的地方还没有吗？对了，你净在街上走，你净找石头台阶石头墩子，那即便坐那也怪凉的慌。你不会进院儿了来吗？院子里边有屋子，屋子里边有椅子，你坐在椅子上歇着，那不是强的很多吗？这没见过这么傻的人。说着话一转身，他进去了。进去可是进去，他没关门。哎呦，这基本这叫什么？这叫接铁呀！我这一地铁，他那叫接铁。他说这话就是说我呢。难道屋子里头有椅子，那就让我进去。一瞧，街上很清静，四下没人。得了，我上他们家歇会儿。你倒打听打听，这什么地方？这才叫色胆包天。这人这胆儿没多大，但是尤其这色胆儿，你别的胆儿不行，小，一到这色胆儿上就额外的大，大到什么时候能包天？他愣跟着进来了，他上人家把人家街门关上了，一回头一瞧，这小娘们在台阶上站着呢，已然呢，把门打开了。有帘子，把帘子也撩起来了，瞧他一眼，转身进去，把帘子又撂下了。嗯，那意思让我跟他进屋。您多大胆子，不认识愣敢跟着进院还进屋，这有男人回来受了受不了，堵了你说不清楚你干嘛的。不管那个，跟着进屋瞧瞧去。先把帘子进屋，一到屋一瞧，哟，愣了，怎么这屋子里的仨人勾搭进来那小娘们呢？坐下了，旁边站俩老妈子，是伺候她的。这俩老妈子呢，一瞧大娘子带回家一人来，那就是照着往常那么办呗。这都是有经验的了。嚯，您来了，啊，好说好说，辛苦辛苦辛苦。什么？我来了，这什么地方？这是嗯。您看这儿有什么事儿没有？没什么事儿，你们俩人出去吧。哎，很自觉的，俩老妈子出去了，从外边把门又给带上了。您请坐吧。哎，大娘子，你这个人心不错呀。怎么见得我心不错？你看我这腿酸疼，别人都不让我，独单您让我啊。没什么，我让着您怕什么的呀？他这不是我们家比别人家方便点吗？嗯，怎么啊？我们当家的姓冯，他呀在外边有事情做，常年的不在家，这有二年多没家来了。 你上谁家，人一大家的人口那么些个，不给人添乱吗？哎，唯独我这儿，我这很清静，除了我之外呢，就是刚才你瞅那俩老妈子伺候着我。我们这小院清静，人口也简单，来客人招待招待也不算什么，喝点水歇一腿又当得了什么呢？故而我才敢让您。哦呵，急公好义，女中的魁首，金国的丈夫，好交朋友啊，这样好交朋友的女人少有啊。这个您家这冯大爷二年多没家来了，可不是吗？他您不闷得慌吗？怎么不闷得慌啊？闷得慌是闷得慌，好在有一节什么街坊邻居呀，大家伙都很帮忙的，经常上我这串门来啊，今天是张三来，明天是李四来，家里有点什么活呢，他们也就都帮着干了，到这来陪我一说话，我倒是不闷得慌。我家里边常有人来，哼，这话全说明白了，冯大娘子啊，他家里净串门的，不在乎多我一个。大娘子，您知道我为什么腿酸吗？哟，不知道。我呀，练摔跤来的。我新学俩跤棒，这两天下功夫练得很勤的，故而双腿酸胀。巧了，外男在家的时候啊，最好行练摔跤。他练的时候，我经常的偷瞧。我也学会这么俩跤棒，一直啊没教过人。咱们二位可以切磋切磋呀。好啊，您家里有跤场吗？就在绣房之内。好，愿意与大娘子共同提高，就给让到绣房内的交场之上。哎，俩怎么摔的，因为书上没写，我也就甭跟您细说了吧。摔一宿，你到家走啊，不急了，就在人家住着了，练就是三天，实在的家里的都快报案了，他家还有媳妇呢，这才想起来回家。到家里一劈俩缓一说，也没人细问他。打这以后啊，差不多的就住到冯家了，没晌没夜，就仿佛两口子似的，街面上风言风语的很多，有的人知道底细，一瞧这可不成，王福义可要倒霉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，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